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1-9，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啊。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午 我就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创业是什么？有人说创业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创业是一条不归路，也有人说我的创业项目仅次于生命。你是否在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你是否已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我要创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我要创业，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小庆。 大家好，我是新伟。 很高兴我们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 好的啊，我们青春联盟之我要创业是一档专注于大学生及青年创业的节目专栏。在我们节目的第一个环节设置了创投圈名词趣谈、创业书籍推荐，我们通过接彩和加入大学生创业书籍观后感的一个方式，给一些想要创业或者刚刚开始创业的听众一些理论的指引，同时呢也加强了大学生的参与性。第二个环节设置了创业故事以及创业者投资人头脑风暴环节，让创业者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及创业路上踩过的一些坑，让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创业路上少走一些弯路。 嗯，没错。听上去我们的节目真的是把创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一起了哈。 嗯，对，说的没错啊。同时呢也希望给我们大学生青年朋友们一些启发和一些指引。 对，说到创业，诶，新伟，你对创业有多少了解呢？ 哎，您别说啊，这对于创业来说还真是有一些了解。 嗯 啊，想当年我潜伏在车库咖啡啊、创新工厂啊什么的20多年。 哎呦，等等等等，怎么还想当年呢？而且你才多大呀，怎么就潜伏20多年了？ 哎，所以说嘛，就还是太年轻了点儿，没有去实际的做一些创业的项目。 嗯， 所以了解也不是特别的深刻。 嗯，不深刻可能还是有一点了解的哈。 啊，对。 嗯，那既然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你帮我解释一个名词，创投圈里的天使投资人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嗯，天使投资人是吧？当然知道了，这天使投资人嘛，就是像天使一样的投资人。 好吧，你这解释好像跟没解释一样啊。 是吗？那庆姐你说说它是啥意思呀？ 就让我们这种就是基本上等于创业小白的人也学习学习，对吧？ 你先别着急啊，天使投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先卖个关子，我们的记者呢也去到了北京大学，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学生们对天使投资人是怎么理解的。 天使投资人，天上哪个天使啊？就像那种孤儿院那种，就是为社会做的， 不愿意承担所有风险，不要回报我给钱的那个人吧。 天使嘛，先去理解天使的意思嘛，反正一个比较善良呀什么的。 不是很懂，这是什么？ 我一点也不了解，我没听过这个词的。 我们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因为我是学本科的。 天使投资人，我还没听过。 就是风投的那些人啊。 怎么理解就天使投资人里面天使这个词呢？ 就是最开始不求回报给你钱吧，可能是。 我觉得他就是应该是一个投资一个机构吧，然后他可以做公益或者是类似的一些活动。 对，那他为什么要带天使两个字呢？ 显得比较的可爱。 哇哦，听到他们的解释了吗？各位天使投资人们，你们的善举成就了中国创新的未来啊。 哎呀，等等等等，同学们虽然是这么说的，但是你也不能这么着急就下定义呀。 是吗？那好吧，但我觉得他们说的挺有道理的。你看他们说的啊，这天使这词儿是吧，显得可爱一点。然后而且天使也就是天上那个天使啊。 哎呦，还天上的呢，你咋不上天呢？ 哎呦，我也想上，这不是没航天火箭吗？那你赶快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天使投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好的，这天使投资人啊，就是给拥有巨大潜力的初创企业进行早期的直接投资的投资人。一般呢，他们都是拥有一定的财富。天使投资啊，其实是一种概念，所有有闲钱的，就比如说个人啊，或者是企业呀，都可以做天使投资人。而且呢，他们更多的参与的是早期容易参加的项目啊，记住是早期哈。 啊，真是长见识了。那你知道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吗？ 这当然也难不倒我哈。天使投资呢，最早是源于19世纪的纽约百老汇。最开始演员上台呢，都是需要付一笔不菲的费用的。这一些土豪呢，会出资赞助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演出。那这对于充满理想的演员来说呢，那些土豪呀，就像天使一样。后来呢，就引申为了对高风险呀、高收益的新兴企业的早期投资行为。而那些土豪呢，也就被称为了天使投资人了。 哇，我发现庆姐，你真的就是创业知识的百科全书啊，连历史渊源都这么清楚啊，真的是乃吾辈之典范啊。 哪有，只是学识比较渊博而已。开个玩笑哈，我也是从之前采访过的一些天使投资人嘉宾那里学习到的嘛。 那我们庆女神还是挺谦虚的哈。但是说的也是对的，我们的确需要多了解多学习，一定要树立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精神，这样呢我们才有更多的想法去创业去创新。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大学生创业书籍推荐的时间了。有一位北京交通大学的同学呢，要为我们推荐一本创业书籍以及他的观后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大家好，我是黄江淼，是一名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大四创业者。我是在16年接触到创业的大潮，在创业中感受到了精益创业用创业方法论的重要性。之后我来到了校友 VC， 在这里扮演了投资者和创业者双重的身份，真正享受到了创投的乐趣。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从零到英雄》。这本书是应届孙老师多年创业的经验总结，分为完创投三部分。青年创业由学生走向社会，需要经历从小白到成功创业者的阶段。我推荐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可以让学生真正由小白创业者成为一名入门的创业者。当然在创业的道路上讲求精益创业，没有什么阶段创业者是完美的，创业者永远在学习的道路上，但是这本书可以使我们真正接触到真实的创业，使我们避免踩下一些坑。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大学生创业因为鲁莽或者是慷慨激昂，过于有情怀而没有商业模式，导致公司的倒闭，所以这本书可以避免我们青年创业者掉入这样的坑。接下来我还要讲到我们这本书里提到的区块链和 AI 技术，这是近几年爆发起来新的技术革命。这样的技术革命在整个历史上都是不可重复性的，它就像互联网革命一样，可以彻底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所以这样的机遇对我们青年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我们认为学生的优势在于对未来的趋势把握非常准确，他们同时拥有饱满的激情和战斗力投入到创业当中，所以我们在我们这里认为年轻人越早失败越好，对他们来说失败的越早成功的几率也越大，所以对于新兴的技术我们鼓励年轻人积极地拥抱这些技术革命，在学校的时候甚至在社会上就尽早接触编程和算法的一系列能够改变未来人们生活的新技术，这也是我们这本书里重点讲到的。整体来说，这本《从零到英雄》分为三块，玩创投三块，由想法的产生到产品的落地再到投融资的实现，就是一家公司有一个想法开始到它最后真正服务社会产生规模效应的过程。那么对于青年创业者，我们的建议就是乔布斯的那句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作为一名创业者要永远在学习的道路上积极地拥抱世界的变化与未来的趋势，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以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这是我推荐从零到英雄的原因。 好的，感谢佳茂同学为我们推荐的书籍《从零到英雄》，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订购了，现在在各大电商网站已经开始销售。 嘿嘿嘿，你干嘛呢？怎么还开始推销书了呢？ 这不是想让大家多学习一下嘛，对吧？你看多看书多学习，这样以后成功概率高嘛。 哎，话是这么说哈，但学习的方法还是有很多种的嘛，比如说听创业者故事的分享啊。 哎，这个好，都不用看字儿了，光听就行。 哎呦，看把你拦的。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春联盟之我要创业，接下来是我们的创业故事分享时间。 我们今天请到的青年创业者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对， 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创业者帮范的创始人郑庆年。 是的，这个项目呢是基于自身先进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平台和物流优势，让校内啊没有难办的事儿，让诗和远方回归校园。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热烈的欢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创业者郑庆年。您好，庆年。 哥，主持人好。 据了解哈，您是读研究生期间休学开始创业了，对，可以说您涉足这个创业还是比较早的。 嗯， 对，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开始萌生了这个创业的想法呢？而且为什么要休学创业？ 大概有这个创业想法应该是14年的时候，因为那个其实每次有创业机会来是因为底层技术的变迁，因为14年左右正好是那个移动互联网它就是席卷全球的时候，就是基于移动地理位置随时随地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连接这个成为了一个可能性。因为当时那个 LBS 技术成熟了，然后乔布斯重新定义了手机，然后 4G 网络也发达了，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个整个手机端去完成所有互联网时代的事情就是成为了可能性。然后那个时候看世界的时候，就是感觉自己身边的话那个还是存在着大量不靠谱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说当年的那个三鹿牛奶，你比如说在电子行业可能比较坑，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连接起来，就是给大家一个更可信的这种就是商品和服务的连接。然后另一方面观察就是身边世界的时候发现其实存在着大量闲置的还有时间和技能，就是大家有可能能更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你的问题。比如说周边那个同学他会剪辑视频，可能你不需要专门靠那个专业的公司去做，他帮你做，而且能够就是很低成本的去解决。但是那个因为信息不对称问题、信任问题还有匹配效率问题，就是导致这些问题没有实现。然后我们觉得就是说人和人互助的过程中，它一方面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还能够改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之前城市化把人就是专业化分工促进了整个社会城市的发展，但是人和人的距离却变远了。然后我们想当年村落为什么大家之间关系这么好，就是因为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所以就是我们就很想把这个互助这个事情连接，就是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然后就想构建这么一个生态，就是一方面能够连接最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能够把周边闲置的这个时间技能去连接起来。但是因为人类不是上帝，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是说构建这个大生态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做透，所以他要聚焦。像滴滴的话，他就是把 B2C 的专业出租车还有那个闲置的 C2C 的私家车连在一起，它是细分在一个行业。然后我们的话是沿着就是五八同城这种区域性思路去把这个当地做得更深更透，所以就是从百度谷歌加工这种全球和那个全国的信息，到五八同城加工一个城市的信息，然后再到我们现在就要在社区去加工一个社区的信息，去把这套生态构建起来。 然后因为我们本身是在校学生，就是校园也是一个特殊的社区，所以就想先从那个校园开始做了，就有了帮饭本身这个项目。然后为什么休学呢？是因为本身创业它就是一个需要all in的事情，它你不all in的话，其实本来它就艰难万险，就是先期就是兼职做肯定不可能搞成，然后自己对这个事情也挺坚信，就是觉得让自己非常激动。因为从小到大其实我就是那种希望给世界带来一些正向改变的人，然后正好移动互联网这个技术浪潮它带来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就决定休学创业，然后去专门做这个事情。 说得很好哈，这个创业是需要 all in 的哈。 对对对， 对。那你刚才也说了，就是如果你不专门去做它的话，是吧，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困难。 对 吧？ 对 啊，咱们也知道万事开头难。那你在一开始就寻找这个项目的时候， 对， 就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怎么去解决它的？ 寻找项目，因为我是先有想法再去创业的，所以其实在寻找项目上是先有了这个想法和做，然后来决定的，就是找项目本身没有什么困难，然后那个其实是找切入点，还有比如说组建团队去把人完成是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精力的，然后确找那个切入点的过程中，最好一开始还是从一些高频刚需的这种需求去出发，就是当时我们也对用户做了很多的那个调研，发现就是比较高频刚需的，就是校内的跑腿啊、取快递啊，然后坐自行车啊，还有那个大家的技能互助，大概是这么几个类的东西。然后呢那个坐自行车大家知道了，其实当时想到了摩拜这个锁，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技术水平就做不出摩拜这种锁的方式，然后 OFO 那种就是比较简化的那种锁的方案我们没有想到，然后所以没有做这个切入点。然后另一个的话，那个就是技能互助它整体是高频，但是因为 C2C 它需要大量的用户基础，人越多越好玩，就是人越少的时候启动比较难，而且上来也比较难盈利，就是而且大家需要一定的信任基础，所以就是这个点也就是做了一定的取舍，然后最后发现代取快递 OK， 就先从代取快递就是这个东西去做切入了啊。就是当时是在那个切入点上是做了这么一个分析权和取舍，当然我们在全国也率先提出了那个快递公交的配送方案，这个是全国独创的，确实能够低成本高效率的就是去解决它的问题。那我觉得更多其实还是组建团队，最后就是人 OK 了，好多事情就是办起来就容易了啊。 那说到这个团队， 对， 就是您的团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都是你们的同学吗？ 大部分是，但是也不全是，就是有时候很多很神奇的缘分确实会相遇，就是有一些是我一开始的本科或者是研究生的那个同学，然后有的就是可能在网上大家对这个事儿觉得 OK， 然后就在一起去做了，然后有的可能是在一些有这种创业场景的那个场合大家遇到了，然后一拍即合就去做了，但是就是目标一致，然后价值观比较一致，然后能力有互补，就是决定了大家最终就可以走在一起在这个事儿上。 咱们的项目现在是盈利状态是吧？ 业务线都是盈利的，然后整体肯定那个钱还是用在去推广市场上，从打平台的角度肯定还是有一部分那个支出的。 就咱们现在刚开始做它最开始盈利的时候是就是很顺利就盈利了，还是就是有一些波折有一些挫折然后才开始？ 对对对，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吧，就因为一开始我们先做代取快递的时候是免费的，就是给大家免费做，然后做了也大概有半年，然后做了半年之后，那个思通易达那些快递他担心我们后面做寄快递，就是所以联合封杀我们，就是然后我们当时也差点死掉，就是后来我们经过这个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才粉碎了他们的封杀，然后后来的话我们用户体量在不断增大，然后就是又上线了寄快递、洗户、电子产品维修等等这一系列的业务之后，就是才转到盈利的。那 O2O 它的逻辑是密度和深度，就是当你用户量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因为它的客单价如果不够高的话，其实你人员有固定开支，所以的话就是肯定是烧钱，然后但是冲破那个拐点之后，就是你的用户体量到一定程度了，就是最后才会盈利。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业务也比较多元化，所以我们的物流成本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后来就是慢慢的这整个业务线就都盈利了。然后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探索就是更多高附加值业务，就是从最初的2块钱的快递、10块钱的衣服到几百上千店的产品，客单价也在不断的升高，所以客单价的这个利润也在上涨，就是在这么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就是逐渐实现盈利的。 是不是也就可以说这个比如说大学生在学校里面如果遇到各种就是生活上的难题都可以找到你们？ 啊，对，就是我们的愿景应该是就是让校内没有难办的事儿，让诗和远方回归校园，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帮大家解决。就是像有些服务它不需要那么多供给方，只要跟最好的去连接就行了，就是找到你最合适的。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我们的那个增长项目什么的也是根据学生的需求来的。大家会跟我们提，比如说原来做快递的时候他问我们能不能做寄快递，然后在过程中问在学校怎么洗衣服洗鞋，然后比如还问电子产品可不可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也是跟着大家的需求就是逐渐被探索起来了。 哎，那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男主持人他也是作为一个学生哈， 对， 中国地质大学的大学生 啊， 比如说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难的事儿，就是在学校里面就生活方面你觉得很难解决的？ 就我在生活中特别难解决的是吧？ 对对对 啊，像我们那个学校啊，就可能对，就是您这个项目还没有发展到我们那个地方，然后所以就是像我们平常啊也会有一种就比如寄快递啊也是会特别难，特别是取快递，就是比如像那种京东的啊，他一般会有一个快递车就停在我们学校门口，然后他到点之后他就会走，他会给你发短信，然后但是你可能就是你在上课就不能过来取，然后但是你下课之后然后他车已经走了，然后第二天你可能还有课，然后第三天还有课，然后他这个快递你就永远取不到。 对对对 啊，这个时候但是你的同班同学也都是和你一起上课的， 啊，对 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事情就是特别难解决的一个事情。 对对 对， 对 啊，然后就是也有一些人就是还是在时间方面吧，然后做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你可能要找校外的一些人来帮助，然后找一些专门的一些公司啊， 对 啊，然后去帮你做这件事情。反正有时候那种成本也会特别特别的高。 对 啊，就比如你就是买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做一些什么什么设计啊之类的，就你需要的啊，但是你会付出特别大的成本去做它，感觉很不方便。 理解理解，它这个的话其实跟那个用户体量规模有关，就因为其实学生愿意在跑腿上付的费的意愿并不是很高，所以如果用户量不够大的话，就是可能上来就比较烧钱，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很少有人就是愿意持续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就我们在人大能盈利是因为我们的用户体量确实已经冲破了那个拐点，所以一般很多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想试一试，但是几乎就是大部分最后都会死掉，就是坚持不到那个时候就没了。然后我们也在做那个无人送货车的那块的研发，就是如果有那个的可能效率会更高，成本更低，有可能那个会更接近，就是在这事情上。 那就是怎么说，就如果我想把你们这个项目是吧就引到我们的校园是吧，那我应该做些什么？您的想法里面就是怎样去增加它的一个客户的用量，就在一个学校里面。 其实像现在地大也有很多那个用户，比如说他修电子产品还有买电子产品什么的都会来我们这儿，就是还有比如说我们每周五晚上就是在帮派前沿空间有北京高校狼人杀，好多那个地大同学他也会来这边玩。其实除了快递以外其他的服务基本都可以，像比如说医院挂号啊、驾校啊，像直播娱乐等等，就是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明年的话我们会上线那个在线互助社区，就是相对大家之间在上面的所有的社交还有跟同学之间的这种互助啊，还有包括看直播内容等等的，就是在上面发起活动啊，然后参与活动啊，就是都可以支持。现在可能就是快递那块不是在其他很充分，但是其他的应该基本都可以享受到。 就在我们学校里面啊，就可能在有一些方面我可能会就是需要到一些服务的时候，但是在学校里面有一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 啊，对对对， 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然后 对 您怎么就是把这个消息传播过去啊， 就是这个宣传 啊宣传过程啊，对对对对，这块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你本身做营销的这么一个过程了。你早期的时候我们会发单子地推啊什么的，然后后续的话像朋友圈大家会借助朋友圈线上的力量去进行传播，就是用新媒体这块。基本的话你也是说比如说打折促销优惠啊，或者是比如说送一些资料啊什么的，就是让大家先知道你，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通过不断的这种推消息曝光，大家会对你的品牌慢慢产生认知。然后还有比如说跟社团学生会啊这些可以做一些合作，你像比如说很多他们的晚会就是留言刷墙啊、人气投票啊、那个在线抽奖啊、直播啊，就这些的技术知识都是我们提供的，然后我们给他提供定制化的方案，就是他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完了去完成这些功能的交互，在这个过程里啊，就这些也会就是增加粉丝量。 宣传方面就是您的营销方面如果做成功的话，就全国的这个大学生的市场是非常非常大的。您的这项目现在只是在北京做还是已经开始往外扩展了？ 现在主要还在北京，但是从订单分布结构来看，就是你像电子产品这块全国31个省份除了港澳台就是都有订单了，但是可能是零零星星的， 就是它有一定的辐射张力，但是目前的重点还是在北京，就把北京这块儿做透了，然后再去其他地方成立公司。 据了解，你们的团队啊，在2015年、16年呢，也可以说是连续两年都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创业团队的称号啊。2016年，在中国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也获得了华北区第二名，全国是前十名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哈。 对。 那您觉得您能够脱颖而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也应该还是整体做的还不错，我觉得。 嗯。 然后大家团队其实人都还挺厉害的。然后我们也确实做出了很多就是不一样的产品和项目，包括比如说在产品服务的解决方案上，像快递公交这个是全国第一次提出的，还有比如说在服务的性价比方面，比如说这个干洗绒服可能需要5、6、7、8十，然后我们可能22.9块就搞定了，然后比如说电子产品维修这块其他地方修不好的就是拿到我们这儿可以修好，在给大家创造的价值上其实还是足够过硬的，所以也获得大家的认可，就是在增速方面还是就是很表现很好的。然后在技术方面，就是在 AM 即时通讯混合视频流播放这一块做定制化在线，我们在全国应该也是就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就是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应该整体都还挺棒，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自然结果。 您的团队啊，是在2016年11月，然后上市挂牌北京股交所新四板啊，是人大第一支登陆挂牌，然后新四板的大学生创业团队。那这次登陆挂牌对你们的创业来说是有什么意义吗？ 算是一个小小的就是纪念性质的吧。挂牌的话，它相当于是有了那个比较强的品牌背书，然后也相当于是说进入资本市场的前奏吧。然后在那个过程里，后续他们也会有一些对接辅导什么的，至少就是让你在各方面的机会和资源变多了，这个是本身它提供的那个作用。但剩下更多其实创业还是要靠自己，你像我们的融资什么的其实更多还不是通过新四板的这个渠道来的，还是说通过本身其他方面的接触然后去获得投资的。 一个差不多2.5年的一个团队哈，可以取得这样一个好的成绩，可以说跟你们背后付出了很多艰辛是离不开的哈。 啊，对， 而且是不是作为大学生创业者来说，就是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大学生的优势是吧？我觉得大学生其实的是在创造力和活力上，还有这个富有精力，就是你看一般国外的那个创业者，就是大学生，他也分两类嘛，就一类做的非常牛，一类就是做的不行的。就大学生的劣势是说，确实在很多经验方面应该是比较缺的，这个是我们要正常面对的，因为在很多经验方面是不够的。但年轻人的话，就是在创造力和活力上比较牛，所以你像当年 Facebook 还有扎克伯格他们，包括戴尔的那些创始人谷歌，就是他们当年那个学校创业的时候，就大家通过自己的创造力，确实做出了很棒的产品。就是这个优势我们应该去发扬，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上面有无数的那个创新和探索，这个是我们最大优势。然后另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就是让不同的人可以走在一起，大家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共同促成这个事情。所以就是你是大学生创业团队，也不一定说所有的人就一定是大学生，应该积极吸纳各种就是不同的人，就是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前进的过程中。对。 那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比如说他们最早期的时候，比如在找这个合伙人的时候，会不会比较难？大家会不会受到一些阻碍呢？ 肯定会有啊，肯定会有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就是也是大家不断的去碰和交流吧。就年轻，你唯一表达方式是在认知，就是人类所差距是认知结构。然后通过大家沟通的过程中，去对事情判断逻辑，还有这个事项，就是能够合理的沟通之后，慢慢的这个问题会被排除。就像当年我们对你很多东西没有做出来，其实大家是不相信的。我们早期参加创业比赛，不是到第一就是直接初赛可能就被刷了。就是当年你可能只做球拍地，你去描述这么一个宏大愿景的时候，是没有人相信的。就是大家不相信，这些年轻人就是也就想一想，因为的确从认知概率上，过去可能99%以上的大学生也都是一腔热情，就没有说真正去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当你去说的时候，别人自然也是这样的印象和感受，就是这个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你自己去坚持不断往前走，随着你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越来越认可了，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初期启动阶段其实也没必要就是那么多人，其实早期启动它是也是根据这个阶段配套去向前走的啊。其实我觉得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只要你坚持去做，它一定可以的。就像毛主席原来说过的，只要主义深，不怕没有人，就是只要这个主义最终真的是能经过时间检验是真的，就是就不怕没有人去一起完成这个事情啊。 创业两年半的时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那一刻就觉得，我这个休学来创业哈，值不值得？ 这个倒是没有，我觉得是值得，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光着身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就是来这个世界就是真正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对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意义是我足够认可的，所以就是不管最后结局怎么样。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儿，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青春联盟之我要创业，接下来是我们的创业故事分享时间。 有没有在这两年半里面啊，就是特别让你感动的一件事，或者就是让你特别有成就感的那种？ 就是你一直不断走下去越来越好，就是你就不断在获得这种成就感嘛。就是每当就是你觉得不好的时候，然后回首一看过去走的路，我们跟后人就会一起感慨，哇，我们都走了这么远了，就这个事情就更加不能放弃了，就大家会更加鼓舞感动着，就是一起前进，不管说经历所有的这种冲击啊还有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吧。 我们也知道您在2015年选择休学创业，今年您会毕业 啊？对，今年毕业。 什么时候又就是选择我要继续来完成我的学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了？ 啊，对，因为两年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嘛，相对它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期， 自己的创业 啊，对 事儿也已经进入一个平稳期 啊，相对来说对，然后完了正好就是拿了学位，毕业就可以正好全身心的去做了。对， 好，也希望您顺利毕业，然后这个学业和事业双丰收。 好的，谢谢主持人。 从创业初期到现在啊， 对， 然后经历这么多， 对， 然后你有什么想对大学生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是就是咱们现在这一代人跟之前不一样了，大家已经告别了这个温饱时代，在一个更友好的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现在的人大家应该更多的追随自己的内心去做出选择，不要被社会很多框架性的东西束缚住，有勇气勇敢的跳出来去做自己想干的事情。然后另一个是不管干什么事情，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去解决，然后坦诚的去面对，客观的剖析，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做成。就是创业以来最大感受，就是一方面是理想主义，就是它真正这个东西在你千钧一发的时刻，它就像那个隐形的翅膀一样，它会出来，就是让你绝处逢生。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有那个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真的是可以克服的。这个就是我创业以来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把那个理想主义和实事求是这两个东西，然后追随自己内心去选择，希望送给大家，谢谢。 感谢青年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创业者或者是准备创业的大学生们啊？听了他的分享呢，会不会有一些感悟呢？ 今天我们还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一位投资人嘉宾，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位创业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啊？他是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创业导师，国家创业联盟秘书长，因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前半个月精准投资其出版公司而广为人知，他就是曹海涛老师。曹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曹海涛。 刚才你也对这个青年的项目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创业经历有所了解了。在您听的过程当中哈，您觉得他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您觉得他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呢？ 首先呢，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个人很有意思呢？我想起来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啊，在你30岁之前闯得头破血流都没问题啊，只要在30岁之前就行。所以呢，青年很符合当时我父亲对我的一个教导，就说30岁之前你还没成家呢，或者说呢你还毫无顾忌的时候，随便干怎么想都行，但是30岁之后的时候，你要去有孩子有家庭啊，有老婆需要养的时候，你要去留一些准备了。所以他这个年龄特别好，那个年龄相当于刚大学毕业，我估计也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随便干啊，没有说太多的寄托，起码没有岳母和丈母娘对你的管教，是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他性格特别好。那什么性格啊，我们说啊，真正成功的人包括像马云是一种什么呢，看着有点像执着很溜，或者说很轴很傻，有的时候或者说很疯癫，其实他稍微有点这种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谈他的项目头头是道啊，你们都其实不是了解我的啊，我遇过很多事情其实我很明白的，或者说其实啊我是对的等等等等。那这种头头是道的感觉对于创业者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看过很多成功的人啊，为什么说感觉他们像有的时候相对来说偏执一些呢？就是因为他带团队的过程当中对心理的素质要求特别大。 对， 为什么我说心理素质呢？咱不说别的啊，说他成功以后就做创业这个事儿能坚持下来就不容易。你知道要面临着现金流的问题，吃穿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有养家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同学之间在一起嘲讽的问题啊，社会舆论问题等等等等。所以很多人干一半基本就去打工了，干不下去了啊。这种我们看过很多这样人，包括之前我培养了很多这样的创业小项目啊，老板可能干了一两年之后跟我说，曹老师啊，我还是去打工吧啊，这个压力太大啊，家里也需要我养啊，我还有个孩子等等等等。所以他这种性格呢是属于这种所谓的偏执，就是什么我都不多想，我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想的是解决，我没有太多的杂念去干扰他啊，这个是特别好的。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喜欢他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他还比较属于那种思维逻辑比较正确的一些，就我们说有的一些比较轴的一些人呢是属于不管思维怎么去分析他就觉得我要去干，但是呢思维逻辑不太正确。那么他的对这个我们说对大环境的一些分析啊，包括对这个一些逻辑上的一些判断呢，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 在正确的道路上。 对对对啊，当然问题有很多。 对，下面可以说一下什么问题。 我说一下问题啊，就我们说尤其像青年刚才谈了很多，包括他休学呀，包括谈了很多这个国外的想法呀。其实我的判断就是，尤其他现在在这个阶段哈，就带领团队，包括他说不拿工资等等等等，我认为他在选择项目的时候跟我们很多过去以来的这些创业的这种感觉不一样。我说为什么跟传统的创业不一样呢？我们说传统创业什么呢，是家里都很穷，如果你们这事儿不赚钱你就活不下去了。那现在有一个误区，误区是什么呢？ 就是反正我是我说家里有点积蓄，或者说呢反正我家里不差钱，或者说我可以啃一点老，所以呢即使烧钱我能挺一两年。这是跟过去传统创业完全不一样的。传统创业是如果你今天不挣钱，你父母都没有钱去生活，我们说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但现在年轻人是啊，父母不用我管，我只要烧一些钱啊，父母还能支持我呢。所以这种心态有一个误区，这种误区就是啊，这事即使短时间不赚钱我要干。那么时间长你会造成所有的事儿，你的想法都是做架构啊，大部分的事情想的方法就是烧钱，或者说大部分的想法就是即使短时间不盈利我要扛住，万一这个钱这个现金流受到一些影响，这个团队就散了。因为现金流是一个核心，我们说好多企业折就折在现金流上，99%的企业折在现金流上。其实在我的书里，创业者无数次的提过这个现金流的问题，就是因为很多人创业的初衷就是我要把这个架构搭起来，我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像八九十年代那些人创业的初衷是我赚钱生活，因为我父母都要靠我去养，这是反的。所以这种风险是很大的，这是第一。第二风险呢就是尤其这种格局需要去慢慢提起来。为什么我说格局呢？因为像庆妍呢，他是出生于学校，然后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外面的一个经验，这样呢很容易想的全是学校的事儿。其实我们知道当你说历尽人间沧桑之后，最后的那个选择可能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从学校出来没有太接触社会，可能这个选择呢我初步判断一下，可能就是人生的第一次试验啊，可能之后呢还会转型，或者说之后可能会离开校园市场，这是很有可能的啊，人生路需要去这么去走啊，所以说缺乏一些做事情的格局和战略，这方面需要慢慢提高出来。 庆妍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就现金流这块可能我们这代人还真有一定就是在这个心态上的问题啊，在早期的时候就是也是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个现金流的重要性，就是也经历过这种就差点断点死掉的问题，幸好后续给接上了，就也经历那个对自己的认知，就是才慢慢有一些刷新。就曹老师提的这个是应该是我们这群人可能身上一开始的通病，也是吃了不少跟头。然后另一个的话就是就格局那块儿，对校外的这种市场可能的确关注没有那么多，然后当前这个事儿的话至少现在自己还蛮比较认同吧，有可能将来就是说会跟曹老师说的内容更多关注一些其他外边更有价值的这种事情。 那刚才曹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校园市场，就是您觉得对于这个领域您的观察和预判是什么？ 其实这个领域做起来特别难。 就是为什么会难呢？比如我的感觉就是校园市场学生群体还是很庞大的。 为什么我说难呢？就是其实每个人的术业是有专攻的，就假如说包括我啊，可能是考了注会，然后在财务和投资这个领域一起做着，无论是投资还是咨询，那么都是在沿着这个金融和财务这个领域去做事情。那么像庆妍做这个事儿呢，感觉上是校园市场，其实校园的什么事都做，相当于小社会一样，是吧？吃喝拉撒，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你说洗衣啊，你要说不仅是便宜，你要专业呀，是吧？还得有效果呀。说电子产品不仅在价格，那可能还有售后服务啊。那售后服务真的你的水平就一定会比别人高吗？那还有我们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包括像快递，就都需要去，什么都需要去管。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你管的很多，那拖累了你很多。那当然好哈，因为我觉得他现在需要去什么赚钱做什么，跟之前不一样了，现在知道这个现金流重要，所以只要能赚一点小钱的可能都赚，但长时间的话就发现没有自己的擅长，就这点其实风险就很大。 就是铺的太广了。 对，包括我们人生路也是，包括我之前也是什么都想做，我之前想要开饭店，然后我之前想要去这个做很多我希望做的事情，但后来发现不行，不适合。 就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对，包括你的擅长也是有限的。然后这个领域我先说一下，其实它是我们说中国几个比较成功的，像无论像五八同城也好啊，包括像什么京东啊，包括像淘宝啊，其实做的都是像五八同城做这种社区啊，这种包括像赶集啊，包括像京东呢主要做我们说电子商务，所以呢庆妍做这个项目相当于是在社区当中的一个变现啊，所以像小的一个五八同城一样，但其实呢目前来说主要的盈利呢还是在做小的学校的京东这种形式在做。所以呢我们知道像五八同城也好，京东也好，它成功啊有几点我们去分析哈。第一就是运气啊， 运气特别重要。为什么我说运气呢？你看有些人成功，包括像36克的这个刘成成，他也是其实刚大学毕业不久就开始去做，但是为什么他就有人去投了呢？有的人我们说啊，他有资源，再怎么有资源，运气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人家就投他啊？然后我们说像京东的话，现在一飞冲天，其实在 BAT 的战队也很重要啊，腾讯支持他，说像五八同城也是啊，也是很多大佬来支持的。所以如果要没有运气啊，这点是很难的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说他这个积淀，我们说像京东的积淀啊，刘强东最早在中关村啊，是吧？去卖电子产品，积淀了好多年。像那个姚劲波也是啊，在某个领域积淀好多年，所以他在这块要想杀出重围的话，这个积淀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这事需要好多资金才能去铺开，否则的话就是一个小事儿。什么意思啊？假如说最基本的说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那你可能不需要说全国性的铺开，但是他这事儿呢，如果不全国性的铺开的话，其实他这个意义不大。相当于做这个学校做那个学校，相当于你做的还是一小块。但是我们说像其他行业，其实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行业。举个例子，那假如说你去做维修啊，单独去突这个维修这个点啊，你无论是建立全国的布局也好，还是去做这个品牌也好，都能打造你自己的品牌。但是人和人的矛盾在于什么呢？就是又想做平台又想做品牌。就我最近看了好多这种创业者，他的误区什么呢？误区就是他的心很难扎到一个事儿上了。我们之前一直在判断说，哎，你为什么不去？你既然做维修，为什么不做一个维修的品牌呢？他说，你看我有很多物流的这些这个资源，我留着也是这个很浪费啊。第二，他说，你看我现在很多其他人找我，我光做这个维修这事儿也很浪费啊。所以他就想做平台、做圈子、做超市或者做这种所谓的供应链。这样的话就让他的这个链条变得很长远，所以你发现就很难驾驭，然后还需要很多资金才能铺开。然后呢，很多资金呢还是属于这种，我们说啊，这种都是属于雪中送炭也好，或者说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好。 对， 就是当你没有品牌的时候呢，资金不追踪你，但你做平台呢又需要资金去成立品牌。但是这跟别的不一样，我们说做食品，可能三只松鼠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就逐渐做出品牌了，那投资人就愿意投，而且不像你做的这么重。像很多其他的小的品牌，哪怕是维修也好，马上是哪怕是这种爱回收也好，那么稍微把品牌做一做，投资人就很感冒，因为它不是平台。但你做平台的时候，那是平台的这个品牌那就很难了， 就是比较重这一块。 对，我一直不建议大家做平台，因为平台的这个成功啊需要干爹的，就是我们说干爹不是一个贬义词，干爹是一个中性词啊。但其实我们说往往指的是背后的这种生态圈的这种力量啊，像我们说是 BAT 也好啊，或者说有钱的这种产业集团也好， 很大的资源， 对，他去支持你啊。如果没有他去支持你的话，在这个领域其实是很难做出自己特色的。但是反倒很多没有干爹的，就是不做平台的，他不需要干爹啊。我们说哪怕做一个食品品牌，做一个维修品牌，或者哪怕做一个这个大学生喜欢的某种服务的品牌 啊，对对对， 这样不一定需要有干爹。但其实也可以做得很好。但做平台的话是没有干爹是不行的。 对，我们也面临着，就比如说平台本身的这个品牌定位和平台内的这种服务的品牌，它的这个定位之间也是有矛盾。因为之前的话很多，你比如说统一大家认的是帮范，就是帮范取快递、帮范洗护、帮范电子维修，但你帮范一个平台，但你一个品牌有时候其实承载不了太多的业务和服务，甚至比如说每个业务的风险都有可能会出现在这个身上，就是获得不了，就也在考虑到底怎么把这个品牌重新，就是说能形成大家一种就是一体化品质校园的这种印象和品牌感受，然后完了再让里边的那种精选品牌能够出来。因为一些历史因素，就是暂时这块的那个品牌变迁还没有完成，就是在这事上。而且的确做平台的难度要大很多，也是综合考虑曹师说的这种在现金流和长远发展之下的这个事情，就是一方面做着现金流的业务，一方面就是在长远上做一些那个尝试啊。刚刚曹师确实在这块的认知上很专业很厉害啊，后面也多给曹师学习。 那您最初的时候也是想做平台吗？ 人跟人不一样，就是俞敏洪可能他上来就是要做教育，做那个培训的。我可能上来就是想的，就是我最早也提了我那创业想法嘛，就是想做那个区域级的那个生态级的那种。就是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足够让自己激动，才走上这条路的啊。但是一开始也只能从小点做，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只做了代取快递一项业务，后来又下了洗护啊、电子啊，然后那个挂号啊、驾校啊等等的。 就也是这么一点点打磨的啊。 嗯， 而且我们这个事情可能确实人类历史上没有完成过，就是在一个区域级的内一体化的把生活、消费、社交、电商、内容，就是这些都能打通，而且还能把它融合得更好，的确是一个更难的事情啊，就是有大量要探索的吧。 嗯， 反正心态我还比较开放， 嗯， 像跟曹老师这种应该多学习，但是过来有经验的能指导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做更多的创新，我觉得、 嗯、 啊。 好，我们了解一下，曹老师，您之前有投过、比如说一些学生创业的项目吗？ 真的投过大学生创业的项目。 嗯， 其实这个是对我触动特别深。为什么触动深呢？ 嗯、 首先呢，我先说一下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本身呢，是一个大学毕业一年之后去央视实习的一个编导，然后之后呢，为了拿东城西城区的某一项文化创意的这么一个基金，然后呢，这个基金是支持话剧的这个项目，所以他先组了一个团队，他的同学，然后组完团队之后，这个项目也做了，发现这个团队组成了，公司也注册了，不能闲着，他就彻底的辞职做了这个公司，然后之后呢，又顺利的上了西三板，然后之后又把壳来卖掉，然后再经营这个公司啊。那么这个项目其实对我的触动为什么深在哪呢？其实一开始我对大学生的项目比较排斥，排斥的原因就是觉得成功的概率特别小，而且相对来说遇到的很多这个大学生啊，其实他们的很多思路也好，做事的这个方法也好，其实没有太经过太多的历练，所以很多事不太成熟。但是这个大学生有一个特点，你发现他特别执着，执着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那次跟他见面是在2011年、12年，当时我在青科集团开会的时候，当时开整个的这个年度的论坛，我在上面讲话，讲话之后呢，下来他就追我。当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学生的项目，然后呢，其实没太在意。然后之后呢，经常联系我，经常报告他的这个进展，然后告诉我又要上西三板了。然后之后呢，又真的上了三板了。然后之后呢，利润呢又不断在增长。然后我觉得这个企业一再成长啊，所以让我看到了他的承诺和兑现。这个是我觉得挺不错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我觉得很神奇在哪呢？就是其实一开始这个项目，我们说这个老板的特点是，第一，他特别注重政府的补贴。我看过好多企业啊，尤其是这种创业者，他把精力都放在业务上，不太去看一些政策的指引。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大学生缺乏的一些东西。真正做起来的企业，其实跟政策、政府保持这种关系呢，是我们说是比较中立的，但一定要去多了解一些政策。我们说一些补贴也好，包括一些支持的方向也好。那么当时我就觉得他每年都能从政府拿到几十万，有的甚至一两百万的补贴，这个是很不错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他能抓住他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所谓的这种创意。我们说做话剧是需要很多创意的，那么他在这方面是我认为在某些领域达到了自己的门槛，这方面是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他能激流勇退。我为什么说叫激流勇退呢？我们知道西三板是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啊，包括现在这个股价的走势的问题，那么他能激流勇退的及时的把自己的壳卖出去啊，又赚了几千万，所以他是集赚钱梦想和这个做企业整个的这方面走的还是比较平稳的啊，也让我们投资人也赚到了钱，这是最核心的啊。很多项目吹得再怎么好，没让投资人赚到钱，这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比如说您今天也了解了咱们这个方法这个创业项目，您会投资它吗？ 我觉得人和人的信任需要去慢慢去建立啊，如果真建立信任的话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也跟各位这个听众去谈啊，其实在做很多合作的时候啊，有一句话很重要，叫人怕见面。什么叫人怕见面呢？就是很多人呢见过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啊是有感情的。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电话销售很难呢？就是因为没见过面，说拒绝就拒绝你，对吧？说挂电话就挂电话，但是见过几次面之后呢，你是有感情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经常要跟一些想要合作的伙伴多创建那个建立的机会。大部分的人只见过一次，没有第二次，所以有过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这种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捋思路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我特别喜欢的创业者，就是既有主见又听劝的这些人。很多人呢，大部分的创业者呢是属于再不就特别执拗啊，你说什么话我表面答应了，其实还是该怎么干怎么干。但有一部分人呢是属于，哎，你说的话 只要是好的，真的是拿本记呀、啊。我看过很多的啊，当时我还记得2014年，我跟他一起策划这个公司成立，然后包括做到现在才4年时间，收入都已经将近1000万了，利润300万了，这样的企业，让我其实就是做一个公众号的啊，做一些公众号媒体的，让我真的很惊讶。而且这个人学习能力特别强啊，只要你说一些东西，他都会记住，他觉得好的都会去记，啊，然后一工作工作到半夜。其实我们发现这些创业者的魅力啊，是我们啊投资人也好，合作伙伴也好，特别喜欢的。现在创业者的魅力呢，最近可能是因为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太谈到，但是其实在我第二本书即将出版的叫《中国式投资》里面，经常谈到投资人往往是因为创业者的魅力去投他，就他的魅力是，再不你勤奋，再不呢你的这个市场的敏感度强，再不呢你沟通能力特别强，然后再不你给人的那种，我们说那种投资人都觉得有点仰望的这种感觉。什么呢？就包括我也是，我往往投资的是在某个领域比我强的人，投资人经常是在某个领域比他强的人才会投嘛，就是因为我不想自己干，我投你跟你一起来吧，因为我觉得你比较强， 你来做， 对。所以说呢，像这种才是我们创业者应该做的事儿啊。所以我觉得，做一个项目，我们的很多听众啊，应该如果你要去做项目、要创业的话，应该去多往这方面去想啊，去不断塑造自己的魅力。 所以这个青言应该也听出来了啊，以后得多约约曹老师啊， 多跟曹老师见面，多请教学习。 对，所以您觉得刚才也提到这个魅力，这也是您比如说您要投一个项目，这是您比较看重的啊。 包括我之前做了一个智能的一个项目，他专门说做这个智能硬件的。这个老板的魅力呢，虽然他是一个70-80之间这么一个年龄段啊，但是他的魅力也很明显，就是虽然他很胖，但是思路特别清晰，就清晰到他只要跟你一谈事他就知道，今天谈了几件事，那我们今天谈什么，下一个应该做什么。这就是我之前在我的书里面经常提到哈，就是真正成功的老板，他效率体现在开会的效率。开会的效率就是会前、会中和会后。就是你要把这个思路捋得特别清晰。然后呢，如果是真正成功的创业者的话，这个魅力往往体现在这种思路清晰上。所以我作为一个投资人，我觉得，哎，这人真清晰，我知道了我今天跟你见面解决什么问题，下次我再约你见面是解决什么问题。但很多创业者不是这样的，很多创业者是跟你聊完之后，再不就没下文了，再不就是每次谈完之后都是不了了之的。 要有效率。对。作为投资人，您觉得大学生创业他们的利弊是什么？ 大学生创业，首先我觉得这个利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因为他了解学生啊，这也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远离市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我们不仅是相对稍微远离一下大学，而且呢也远离这些00后90后，对吧？其实大学生呢是最了解他们同代人的，然后呢也是跟市场最近的，所以我觉得从年龄和这个地理位置上是有优势的，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他了无牵挂，那么除非说很多人已经交了女朋友，想要去结婚，想要生孩子，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牵挂，那么大部分的大学生呢是了无牵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可以天马行空啊，包括他的地理位置都是随便变的。我们说可能是我们有家庭了，你很难说从北方迁到南方，或者从南方迁到这个西北等等等等。但是大学生的话是，只要哪块有资源，只要哪块有想法，那么是随时可以迁移的。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学生的人脉特别好。为什么？其实我经常说一句话，因为我本身是研究生，在澳大利亚的西南威尔士大学读的。当时呢，我回国就发现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你发现没有同学啊，就这研究生同学这个资源用不起来。但其实大学生的这个人脉资源呢是很重要的，包括像我说36课的刘成成，其实也是北京邮电大学的那些同学啊，有很多校友啊帮了他很多的忙。所以这个同学的圈子是太重要了啊。那么尤其很多海归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弊端啊，没有太多的国内的一些圈子，但是海归的圈子也很明显，就是他这种所谓的全国的圈子比较多，一回来都是他原来在某个学校的校友，一回来都是全国的校友。但是集中在某个城市的可能不太多啊，这就是他的优缺点。但是弊端呢也特别明显。弊端的话就是像我说的，第一，战略不够，战略意识不够，想法呢，因为你没有经过太多的社会的历练，经历的行业比较少。很多人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做，而且呢你的痛少，就你的痛少的话你就记不住东西，你失败也是因为你没赔过钱，或者说 还没失败过， 对，你没闹过心，没见过员工离职，没见过背叛，这样的话你当然很容易就失败嘛。所以这方面的话确实见识比较少啊，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资本，就是有些事儿你要完全不靠钱，完全靠空手道 也很难。大学生的钱呢，往往我们说你靠勤工俭学也不太可能去作为创业的第一桶金，然后你要靠家里的这个父母去投呢，其实我倒是见过这种的，专门有一个做 IT 的企业，但其实呢这个花父母的钱和花自己的钱呢还是不一样啊。所以真正为什么我经常说到底用谁的钱创业呢，还是用自己的钱创业。就最近我看了几个项目，我心里特别不爽的在什么呢，就是这个企业这个老板说想要把另外一个他赚的一笔钱放到公司，说我另外一笔钱赚了100万，我放进公司，是不是我的公司这个就可以估值几千万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啊，他说为了融资。但是当你去想融资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拿别人的钱和自己的钱的感觉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一点，说很多大学生我还建议你拿自己的钱，因为当你拿自己的钱的时候，你真的不敢闯的时候，你就真的是谨慎了。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案例啊，包括像那个饿了么，那可能很多人会说哎，饿了么是大学生创业，但其实饿了么的话，第一他运气好，有干爹是吧，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他其实在把这个当地的资源呢用了好多，我们说像上海的一些资源啊，像我们那个，我为什么说有的时候往往本地的人还是有个优势的，但其实我们说像北京可能本地的这个大学生啊不是太多啊，但是我们说饿了么其实它在本地的有很多这个这个资源的优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老板的这个管理能力，就是凡是因为今天我们谈大学生创业啊，大学生创业你要是自己一个人就没意思，往往就养团队，这个管理能力啊特别重要。为什么我反倒建议大家多去一些社团呢，然后多去有一些沟通啊，就基本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